公众号。1月31日，保利剧院，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北京时间21点整，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广播连续剧《宝贝回家》第一集。 小子，你别跑！贝卡里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 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摔倒了？快起来！ 雪这么大， 疼吗？ 路这么滑，你跑那么快，跟兔子似的。阿姨追不上你。 阿姨，你这是何苦呢？ 行，知道。扶阿姨起来， 快起来！ 算你小子有良心。 疼吗？ 臭小子，都快赶上刘翔了你。还跑不跑了？ 阿姨，我不跑了。 走，跟我回去。 慢点，我扶着你。 没事儿，你不跑我就没事儿了。 阿姨，我 哎，我说舒文呐、 哎， 你看这乔燕都出去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这饺子都凉了。 妈、啊，您别着急。 那能不急吗？ 他去给网站那些孩子们送饺子，还不得陪他们说几句话呀、啊？哎呀，不过这天这么黑，雪又下得这么大， 是啊。 哎，妈 啊， 我还是出去接接他吧。啊， 哎哎，对对。快去吧，快去！ 奶奶 啊， 我妈啥样你还不知道啊？去她那个宝贝回家网站，那就真是回了家了。啥时候回咱们这个家，那可就没准了。 你呀、啊嗯，可今天不是平时啊，今天是大年三十儿。 哟、嗯，小燕，妈。 哎， 小燕回来了、 哦、是吗？ 不放心你。 诗文，你这忙三火四的是要去哪儿啊？ 小燕呢？啊，你回来了。 哎，妈， 冻坏了吧？ 没事。 哎，这背后咋还藏了一个呢？ 哎， 妈，诗文，你们看、 啊， 我领回来一位小客人，来。 是吗？ 哎， 哎呀，哎呀，这孩子、哎、 不进去了。 来， 阿姨，你别转，哎、我走了。 哎， 进来吧， 哎， 进 来。 都到家了， 不许走。 这客气，太害羞了。 进来，来。 哎，到家了就别客气。 来来来， 快进屋，进屋吧。 是，哎，快进来吧，进来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饭菜都摆上了啊。 谁呀？就等你了， 哥哥洗手间。哎，来吧。 哦，来来来， 来吧， 来， 拜年啦！ 哎， 小 燕， 那 我妈舒文，这孩子身世苦，他说自己从小被父母遗弃，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，连自己多大年龄都不知道。 哎呦， 难怪呀！ 他现在叫魏甘霖，是他养父给取的。他说。养父一喝酒就打他，打了他浑身都是伤疤，这稍长大了点实在忍不住了，才从福建他养父家跑出来到处流浪。 哎呀，从福建跑出来的？ 是啊， 这么远呢、啊、 前几天下大雪、哎、我在上班路上看见他蹲在桥洞子底下冻得缩成一团、 哎、 我就把他送进网站楼下那个民政局救助站了。 乔燕呢、 嗯、 这救助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。 是啊，